了墨色的容颜，不管那时间空间只是种概念，不管是人间再变三界再变，我的真心永不变，不管是妖魔人类光芒中都羽化成神仙，光芒中都羽化成神仙，为了你我羽化成神仙。

点帮助就可以对谁倾诉，有

轻易想起你的微笑，爱慢慢的占据了你都不知道，默默的深呼吸，听见我的心偷偷在发响，渴望你也 谁又能知道我与你之间